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牵着我的手，一同前行。关爱盲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黄梅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在剧中，马彩楼扮演梁山伯，王凤芝扮演祝英台，李琼扮演银心，姚克英扮演四九，陈然乐扮演公远，吴秀兰扮演师母，吴瓦特扮演梁母。这是1980年的录音。先请听《草桥结拜》。 请问仁兄，真心大名？ 命，不知何耻。 小弟新竹领印台，乃是上律主家村人士，刚问任兄时， 快纪念山伯。 两位兄乃是去汉城斗书的魔， 正是李年。 小弟魔也是去到汉城办寺求学， 好几了，好几了，请坐， 请。哎，你们呐是到哪里去的？到汉城去读书。阿爷，我们也是到汉城去读书的。那瞧记着，小姐。小姐好端端在家，你替她则甚呢？我想小姐要是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着。 是啊，是啊。敢问仁兄，莫非啊， 仁兄你有所不知哟？ 山河无雄有 请听《十八相送》。 再请听夏商回忆。 看 许久没呀，想不到九妹就是诛仙的呀，灵台呀，你这个妹呀，做个 最后是祝父劝婚。 门当户对，怎说不配？ 女儿不嫁。 哦，为何不嫁？ 儿愿伺候爹爹终老一生。 啊，英台，为父野火山舍得你离开西夏，怎奈女大当嫁。 女儿年纪尚小， 哎，为父岂能误了儿的青春啊。女儿， 爹爹， 你， 女儿我不愿。 啊，你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见你在杭城斗书之时，莫非 隐心，你陪小姐斗数散灾做了些什么？讲。 隐心，但讲无妨。小姐在韩城斗数散灾，遇见会稽梁山伯相公，一接近兰形影不离，是把你送别长亭，小姐还小姐还请客，许久 美梦已圆，你不愿辜负老夫一片心。自从旁姑分天地，哪有闺女自定亲？哪家是有妹有嫔有夫兵？梁上伯一定不必多言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气派唱腔，先请听戚雅仙演唱的《龙凤花烛》。 下几里恨那两毛贼哟，已经搬山平了皮，若有送下山。 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爷们，余兄就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啊？一路上， 忘记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太不容易，比那王公子是不服进宫，要不准了有冤难伸啊。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血手印》。 听众朋友，粤剧气派唱腔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